昨天到运动心理法则别让想法到生物头脑还是有自己的路上想法四年十万车铁特别的玩具具体上是得让他打回来 那这一方面是不是你看我说的可以我们不发车 研究基本上好不是为何一致因为现在我用的手机被用来拍照我们来用的叶子的这是我的有人三个人的是一点然后第二个位置就是吹一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 我们的

为整体的话有2年时间了。 嗯，那其实这个2年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作为一个创业项目，肯定也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情况啊，会有变化，包括产品的迭代。那最开始咱们的产品形态跟现在一样吗？因为我了解日式清这三个字啊，一听我就想这应该是个工作列表软件，或者说是一个日程记录软件，至少是个工具类的软件。 对，日式清这三个词这三个字呢，我们可能能想到这个海外的日式日清，日式日币，日清日高，这么一个词儿。它其实呢，对于一个个体来讲的话呢，它就是一个日程管理软件。刚开始这个软件做的时候呢，我们把它叫 TTM 系统。最后呢，因为这个词儿呢不太好记，它又更名为创时通。最后这个词呢，感觉跟这个日程管理软件有不搭钩，所以呢，我们又把它更名为这个日式清。 所以你本人是陪伴的这个日式清这个项目从头到尾一直走到现在的吗？ 因为我是2015年3月加入到这个团队里面来的， 也算是伴随着日式清的很多重要的产品迭代的过程了。 对，从2015年开始之后啊，日式清确实比之前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14年年初到14年年底的话呢，整个的这个项目的进展的话呢，非常非常的慢。无论是从融资、用户的增长，还是这个公司整体的业务流水上，都非常非常的缓慢。那从2015年开始之后呢，成立了一个这个新的一个团队去正式的去运作这个项目，开始这个项目的话，整个发展的话会越来越快。 那所以你给我们的听众来介绍一下日式清在现在的这个工具类的软件当中，它的主要特色是什么？它到底可以帮助我们的用户完成什么样的类型的这种整理工作？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好啊。我们是首先有这么一个设想，就是我们在想啊，这个在狩猎文明的时候啊，因为 狩猎文明， 对，因为 追溯到那么远， 因为人类的话呢，它这个发展的话，我们把它概括为几个文明阶段。第一个是在这个狩猎文明的时候啊，在那个时代，其实作为一个人，他什么样的人在那个时代称之为精英呢？或者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之类人，我们把它归结为这个，在当时的话呢，有这个叫狩猎能力、打猎的这个能力非常强的人。 对， 那在那个时代的话，他其实就是这个时代的精英。那接下来的话，到农耕文明的时候呢，这个时代他最强的这个能力是什么呢？就是他会种田，会看天气。他拥有这两项技能的话呢，那他这个在这个时代的话，他就可以算得上这个精英，那接下来的话，到工业文明时代的时候啊，这个时代的话，你会发现，大部分这个工人产生了。那这时候呢，在工人里面非常厉害的人是什么呢？他对这个机器的操控能力，要求会非常非常高。从这个机械的这个机器操作到这个数控的机械操作，他对这个机械的这个操控能力越强的人啊，他在这个时代的话呢，越吃香。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在这个信息文明时代啊，信息化和互联网啊，或者这个大数据这么一个时代的这么一个背景下，那在这个时代下的话呢，那这个精英啊，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特征，或者他要掌握一个什么样的技能呢？那我们认为他最核心的一个技能呢，他就是需要有一个叫任务管理的能力。任务管理的能力， 就把自己的时间安排的足够好，把自己的任务优先级安排的足够好，这样的话呢，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可能会更加有效率。 你这个说的也对，但是这个的话呢，他说的都是非常就是 基础的、 对，非常基础，非常宏观。 那日式清到底有什么特色呢？ 那首先的话呢，我们这个日程这一块啊，它有三个对象，有三部分组成。一个的话是这个收纳箱，那第二 收纳箱， 对，第二个的话呢是这个四象限， 四象限， 对，第三部分的话是由这个日历组成。那首先的话呢，我们这个任务啊，它首先我们要收集任务。因为我们要管理我们的任务的话，首先我们要收集任务。 对， 接下来之后呢，我们要去处理我们的任务。那日式清的话呢，通过收纳箱的话呢，能够非常好的把我们这个任务呢能够收集起来。那通过这个拖拽的方式呢，能够安排到我们今天，安排到未来， 能够把 我 们 这个， 这个 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对不对？ 在手机上是可以操作的。我们现在这个电脑端、手机端，哎，各个端口它都是全的。然后信息的话呢，它也是属于这种实时同步的。 嗯，那所以您刚刚提到了，就是首先有一个叫任务箱。 哎，对，收纳箱， 收纳箱啊，把我们的任务收纳到里面。 对， 然后呢，您说到的四象限其实就是管理任务的过程，对不对？ 哎，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先做重要的事情。 嗯， 哎， 优先级别。 对对对对，优先级别啊。Okay. 最后是一个日历，日历其实就是我们最后排列出来的结果。可能我们先进行计划之后，可以在日历上看到我们把这个收纳箱里头的所有的任务分解成了您说的四个象限，排优先级，最后在日历上呈现出来了。可能未来的这一周甚至一个月，我都明确的知道啊，每一天哪个小时甚至几点几分我要做什么事情了。 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在要管理好我们任务的这个时候啊，首先我们要有任务。 嗯， 是不是 先要明确任务？ 对，先要有任务。这个任务的话呢， 我是一名创业者，80后，狮子座，三年失败了2年6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微信关注“疯狂见地”，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那你其实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说整个公司的运作有很多很多的模块嘛。其实现在来看，日式青它是一个免费的方式给你提供这样的一个日程管理，包括工作计划的这样的一个工具类的软件。那你们怎么盈利呢？ 为两部分。第一个的话呢，这个其实日程啊，它是每个人天然的一个工作桌面。 嗯 啊，那每个我觉得作为一个这个信息时代背景下的精英人士的话呢，他都需要去管理自己的日程。那我们对个人的话， 很明确的， 对，对个人的话，开放一个叫永久免费版，就是249，哎，永久免费。 那就是还是要收费。 哎，对对对对、 啊。所以我们是用直接的软件收费方式在这个获得收入。 对，软件的话它有基础版本跟高级版本。 嗯。 啊，那免费用户的话呢会用这个基础版本。 嗯、 那收费用户呢会用这个高级版本。 高级版本就是您说的249这个是不是？ 哎，对，这个是个人的。 嗯。 那你会发现在每个人的这个日程界面上的这个任务来源啊，其中有很重要的一条是来自于工作，因为我们大部分这个任务的话还是来自于工作， 是。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软件里面还有一个工作的模块，在日程的上游会有一个工作的模块，是一个团队任务的一个中心。 嗯， 那团队这个任务有一部分肯定是你的。 嗯， 那管理者的话会通过这个计划里面这个任务下发之后呢，这个任务会自动的分解到你的日程里面来。 嗯， 啊，那你完成这个任务之后呢，会自动的会把这个进度和结果反馈给你的上级。 明白了。 嗯，这样的话就行， 就捆绑了个人和工作的一个工作关系。 哎，对，这时候你会发现呢，这个个人在用的过程中呢，可以在个人用的好的情况下呢，你可以用作你团队的这个任务管理。 嗯， 啊， 我理解了。 然后这个团队的这个跟个人的也是一样的，基础版本的话是免费的，高级版本的话呢是收费的。 欢迎继续收听《疯狂见地》。今天呢，我们在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当中，请到了日式青这个项目的联合创始人张永杰。那张永杰，其实，在你前一节你已经跟我们解释了日式青作为一个这个日程管理类工具软件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概念啊，也说到了我们用2年的时间，其实产品不断的迭代，然后做到了现在的这个G2B 也 2C。然后呢，在整个这个软件市场，目前你们已经积累了大概38万的用户了。那未来的这个过程，你们有些什么样的打算吗？ 因为你会发现啊，在这个工具类软件里面啊， 嗯， 个人日程的这个管理啊，首先呢，很多人啊，他没有这个意识去收集自己的这个任务， 嗯。 第二个的话呢，他在处理自己这个任务的时候啊，他处理的不是很好，啊。这个任务的入口和任务的出口的话呢，它把控的不是很好的时候，它其实这个软件它用的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嗯 啊，就是达不到自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想要的一个 状态。 哎，对对，想要的一个状态。那这时候呢，我们接下来会提供这个培训课程，时间管理，我们会做一个时间管理学院啊。 嗯， 会做一个跟时间管理相关的一个体系性的一个学习。 嗯 啊， 那可能就是要通过线下的方式了，是这样吗？ 现在不直播非常火嘛、 啊、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对以直播的方式、 嗯、 啊来做。

找到一个方式分出的幸福，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外表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顽强的我试着尝尝你的俘虏，就这样陪你潜伏，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陪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终于我明白，两人要的是一个结束，所有的边界都让对方以为是企图。原因放一把火烧掉你送我的礼物，却浇不熄我胸口灼热的愤怒。就这样陪你潜伏，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陪你潜伏，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你如果经过我的坟墓，你可以双手合十为我祝福。就这样陪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陪你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就这样陪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方式分出了幸福，顽强的我试着尝尝你的俘虏。 世界的飞。